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86集，把我抱来你房间二。桑岩唇线平直，指腹在他的手腕上轻轻抚了一下。没事吧？ 嗯， 温以凡轻轻地嗯了一声。见状，桑岩才稍微放下了心。他转头上下打量着车行德，脸上的情绪外泄在此刻完全压不住，语气也像是掺杂着冰块。 你是哪位？ 因桑岩这突如其来的动作，车行德往后退了几步。他勉强稳住身子，醉醺醺地指着温以凡，舌头都大了几分。 我哪位？我是他舅舅。 听到这话，桑岩又看向温以凡，似乎是在询问他这话的真实性。温以凡抿唇， 不是。 嘿，双江，我不是。什么叫不是啊？ 车行德恼了，又走上前来。 这话你都说得出来啊？你良心不疼吗？舅舅以前还给你买过吃的穿的，不记得啦？ 温以凡抬头，眼中的厌烦完全藏不住。他不想让自己失态，也不想把太多的情绪放在眼前这个跟自己现在的生活毫不相关的人身上。 我不认识你。 可能是觉得温以凡的话落了他的面子，车行德更加恼火，又想过来扯他。察觉到他的意图，桑岩立刻把温以凡护到身后。他抓住车行德的手臂，垂下眼，目光像是在看什么脏东西一样。他手上的力道渐渐收紧，直到听到车行德的痛呼声才松开。桑岩的语气无波无澜。 听不懂人话是吧？ 你有病吧？我跟我外甥女说话关你屁事儿？ 车新德来过这酒吧好几次，也认得桑岩，只当是老板来管事儿。 滚滚滚滚滚，家事你管什么呢？有毛病吧？ 桑岩懒得跟他多废话，注意到这头的动静，何明博问道， 岩哥怎么回事？ 喝醉了，在这发酒疯，叫大军进来把他带出去。 桑岩压根没把车兴德这个人当回事儿，随意道， 别影响到其他客人了。 我做什么了让我滚啊？ 车兴德身上的酒气熏天，因桑岩的态度而极为恼火，开始撒泼。 老板打人还赶客是吧？老板了不起是吧？ 车兴德的行为举止让周围的顾客渐渐把目光投向这边。桑岩完全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似笑非笑地说道， 怎么你都这么说了，我不动手是不是还挺对不起你这话的？ 温以凡紧张地抓住桑岩的手，桑岩回握住他，指腹轻蹭了一下他的指尖，视线仍然放在车兴德身上。见他的语气似乎不是在开玩笑，车兴德也了了，没敢再出声挑衅。车兴德再度看向温以凡，注意到他俩亲密的举动，忽地明白了过来。 哼，双将，你跟这老板处对象呢？ 温以凡没出声。 哦，老板啊，我是他舅舅啊，没恶意，自己人嘛，哪用这么针锋相对呢？我就是太久没有见我这外甥女了，外激动。哎， 车兴德变脸速度很快，堆起笑容，但是没等车兴德说完，外头值班的两个保安就已经进来架着他往外走，其中一人还随口扯了一句， 别闹事了。 什么呀，我闹什么事了？ 车兴德又嚷嚷了起来， 你干什么呢？ 桑延的眉眼动了动，在某个瞬间觉得车兴德的模样有些熟悉，但那念头只闪过须臾的时间，很快就消失不见。他也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人，原本的好心情都因这事儿消散。桑延垂眼盯着温以凡，回家啊？好。温以凡回过神来，勉强露出一个笑容。桑延有点后悔今晚叫温以凡过来的事儿了，他侧头又嘱咐了何明博几句话，而后便牵着温以凡出了酒吧。他低声问，刚才扯疼你没？啊？温以凡心不在焉地应道。那男的扯得你疼不？桑延揉了揉他的手腕。温以凡这才抬头弯起唇，不疼。桑延能很明显地察觉到温以凡的情绪，也能明显察觉到从碰到那个男人开始，他的状态就不太对劲儿了。他的神色不明，又问道，那个男的你认识吗？温以凡沉默几秒，诚实答道，是我大伯母的弟弟，跟我没什么关系，也算不上是舅舅。他一直这样？什么？对你的态度？我跟他不熟，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你如果再碰到他，不用管他，就当是陌生人好了。温以凡又垂下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些。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还会再遇到这些人，也一点都不希望自己家里的这点破事影响到桑延。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桑延忽地出声：“温双江， 啊，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什么都行。似是察觉到自己的反应影响到了桑延的心情，温以凡笑了笑，声音里也带了安抚的意味。不是什么大事儿。随后他收回视线，语气平和地说道，都是我自己能解决的事情。两人回了家，开车回来的这一段时间，温以凡的状态又恢复了过来。他神色平常，像是没有见过刚刚那个男人一样，只像平时那般跟桑延聊天，不再提刚刚的事情。温以凡给桑延泡了一杯蜂蜜水，忍不住说道， 你别总喝酒了，你好多毛病，又抽烟又喝酒还熬夜，你这身体迟早会坏的。 桑延挑眉，觉得自己被他说的像个混混一样。 我就喝了两口。 那也不行，你还老是喝冰水。 温以凡继续挑他的毛病。桑延笑道， 我喝冰水怎么了？ 对胃不好。 行，知道了。 桑延平时最烦被人管着，这一会儿倒觉得这滋味还不错。 那你喝完早点睡，我去睡觉了。 温以凡觉得困，懒懒地打了个哈欠。他坐在旁边看着桑延喝水，忽地凑过去抱了抱他，说道。桑延回抱住他， 心情还不好？ 嗯，我就是困。 见温以凡一副什么都不想说的样子，桑延也没有再多问，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两人的目光对上，他又亲了一下他的唇。 去睡吧。 温以凡回房间后，桑延又在客厅待了会儿。他垂着头，指尖在杯壁上轻轻敲了几下，似是在思考着什么。 良久，桑延才起身洗漱，而后回了房间。半夜，桑延从梦中醒来，他的神色有些难看，在这一瞬间终于记起了先前自己到底是在哪里见过车兴德这个人。在此之前，桑延只见过这个人一回，在他最后一次去北隅见温亦凡的那一天。那天桑延从公交车上下来，习惯性地沿着小巷往前走，来之前他提前给温亦凡发了消息，却迟迟没有得到他的回复。他想直接到温亦凡家楼下去等他，但还没走到那儿，桑延就在小巷子的路口看到温亦凡被一个男人纠缠着。男人的岁数看着比温亦凡大了一轮，身材有些胖，扯着他在说些什么话，脸上带着极为放肆的笑容，格外不怀好意。那一刻，桑延的所有好心情随着这个画面消失殆尽。他立刻上前把温亦凡扯到自己身后，少年心气完全不受控制，暴力感甚至让他想直接把眼前的男人杀了。男人长得不高，身体还有点发虚，没几下就倒在地上发出哀求的声音。桑延的情绪还未退去，就被温亦凡扯住，往另外一个方向快步走着。他盯着温亦凡白皙的后颈，立刻问道，那个人是谁啊？我不认识。温亦凡没有回头，语气很平。那个男人的面容渐渐地与今天见到的车兴德重合在了一起。桑延在此刻丝毫不想相信自己的记忆，他不断在回忆里搜寻着当时温亦凡的表情和情绪，却又都记不太清了。桑延闭了闭眼，睡意全无。他起身出了房间，正想去厨房拿瓶冰水喝的时候，就见到此时客厅的沙发上，温亦凡正安静地坐在那儿。见状，桑延瞬间明白了什么，他没再往厨房走，换了方向，像之前的每一次一样，扯过沙发旁的小板凳，坐在温亦凡的面前。仿若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温亦凡呆滞地看着时钟。桑延伸手握住他的手，弯了一下唇。你为什么每次都要看着挂钟呢？温亦凡眼睛一眨不眨，一句话都没有说。半夜自己待在客厅，不觉得吓人吗？这乌漆墨黑的，不然我以后睡觉不关门了，你直接进我房间行不？温亦凡没有任何反应，桑延坐在他面前之后也没有再说话，只是安静地陪着他。不知过了多久，桑延看到温亦凡把视线从挂钟上挪开，垂下脑袋。他盯着自己搁在膝盖上的双手，其中一只手还被桑延握着。他的神色怔怔的，跟之前每一次他打算起身回房间的前兆差不多。桑延看不清他的模样。正当桑延以为他这次梦游就要结束的时候，他忽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砸到了自己的手背上。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